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球抗疫。随着眼下全球出现的几款认可度较高的新冠特效口服药问世之后呢，世卫组织的全球抗疫指导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口服药物和疫苗接种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会不会因为有了口服药物，人们的接种意愿就会降低呢？在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关注，然后还要把视线转向新加坡。再有一个轻松的话题，那就是榴莲又丰收了。而今年的疫情之下，榴莲销售会有什么影响吗？为了卖好榴莲，新加坡人又发明了什么新的科技设施呢？节目的后半段来关注俄罗斯作家托斯托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球疫情。近期全球多款新冠口服药物的研发取得进展，这给全球抗疫带来新的希望。在11月4号，首款抗疫口服药美国默克公司和里奇巴克生物医药公司联合研发的莫纳比拉韦被英国药监局率先批准用于治疗特定的新冠患者。中区分析数字显示，该药可以将轻中症的新冠患者住院率以及死亡风险降低50%。紧接着，美国辉瑞公司又公布了一款疗效更好的口服抗病毒药物 Paxlovid。最新的数据显示呢，这种药物能够降低89%的住院和死亡风险。它是由一种小分子药物组成的。还有一个老药新用也备受关注，这就是一份来自巴西的报告显示，治疗抑郁症的氟氟沙明可以显著降低新冠患者的重症死亡风险。新冠口服药物要来了吗？世卫组织表示，他们会在3周内召开专门会议探讨这一事由。世卫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沙奇表示 The totality of the evidence, meaning taking in the trial data, doing a meta-analysis and grading the data to present to the guideline development group that then will help us draft. 世卫组织发言人亚沙雷维奇说，针对这些新冠特效药，世卫组织会赶快开始审查这些证据，并进一步更新相关的抗疫指导方针。这是一些新药，因此呢，在引入新冠患者临床护理中应该尤为谨慎，必须确保拥有良好的药物警戒机制。临床试验一般是在较短时间内对于小部分人的选定人群来进行研究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可能在这些药物被更多样化的人群，包括患有其他并发疾病的人使用之后，才会出现某些副作用。他还说，有分析认为批准新冠口服药可能会成为全球抗疫的急需武器，改变全球抗疫局势。但是目前来看，应该说呢，新冠口服药物并不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而是帮助感染者患重病或死亡的一个工具。研究新冠口服药物的目的不是为了预防感染，而是为了减少死亡风险，所以它并不会像新冠疫苗那样帮助阻断社区传播，而不能阻断传播，就无法结束这一场大流行。有了新冠口服药，可能很多人会说就不用打疫苗了，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感染了可以吃药避免重病。但是新冠口服药是抗击疫情的辅助手段，而在全球抗疫问题上，重点仍应该放在提高疫苗接种率上。另外还特别关注的是，日本疫情出现了巨大变化。8月下旬，当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日本迎来了疫情爆发最严重的一波疫情。然而到了11月7号呢，日本已经没有新增新冠死亡病例了。日本的这一波疫情为何可以快速降温？有分析认为，该国较高的接种率是主要原因。除此之外，日本国立遗传学研究所和新西大学的团队给了一个新的解释，那就是引发新一轮疫情大流行的德尔塔变异毒株修复基因组变异的酶发生了变化。 新冠病毒可能来不及修复就死亡了。研究者说，新冠病毒中一个叫做 NSP14 的酶修复能力变弱了，这导致病毒的滞波传播能力不如过去，未来可能会朝着自我消亡的方向发展。对于日本这一情况，世卫组织做出了回应，新冠疫情的未来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世卫组织还在考虑各种情况，但是目前全球仍处在大流行的风险当中。长远来看，人类希望能够控制住这种病毒，通过大范围的疫苗接种，推广抗击疫情的工具，大大减少重症和死亡率。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新西兰。上个星期，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主持了 APEC 领导人峰会。新西兰媒体称，在峰会举行之际，其实也是该国的女总理阿德恩压力最大之时。一直以来，新西兰被誉为是全球防疫的优等生，到目前为止仍保持着全球新冠感染病例最少的记录。然而从大约两个月前呢，新西兰的疫情防控出现了破口。第一大城市奥克兰从最初日增大约是个位数，到现在呢，日增每天大约超过了200例。疫情导致了很多人被迫居家办公，工作和家庭的界限因此变得模糊。从八月中旬以来，新西兰多个地方进入了疫情的封锁状态，奥克兰经历了连续80多天的封锁。疫情之下，视频直播成为了很多人的交流方式。最近该国总理阿德恩在一次直播探讨防疫措施的时候呢，也遭到了一位不速之客的打扰。这位不速之客是谁？来听下面的视频。 But you'll see that great certainty for business. You're meant to be in bed, darling. It's bedtime, darling. Pop back to bed. I'll come and see you in a second. I'll come and see you in a minute, okay? Sorry, everybody. Yeah, Nanny will take you down to bed. Thanks, Nana.Well, that was a bedtime fail, wasn't it? sorry, everyone. I thought, here's a moment. I'll do a Facebook Live. We're nice and safe. Does anyone else have kids escape like 3-4 times after bedtime? Thankfully, my mum's here, so she can help out there. 原来这位不速之客呢，是他的3岁的女儿。当阿德恩在直播探讨防疫措施的时候，女儿忽然推门进来了。阿德恩不得不说，亲爱的，你应该在床上。你应该去睡觉了。显然是孩子醒了来找妈妈的。阿德恩表示说呢，幸亏自己有母亲帮着带孩子。最终他对观众们表示，考虑到孩子要找他睡觉了，他不得不早点提前结束直播。最近国际媒体都在关注新西兰从一开始实行严格的清零政策，到现在呢，通过加速疫苗接种来实现限制措施的放宽。政府表示，过去呢，人们不会有动力接种疫苗，因为没有接种疫苗的人也可以自由进入任何场所。而他们的新政策呢，要求部分场所必须要提供疫苗的接种证明之后方可入内，这将推动疫苗接种率的提高。预计最大城市奥克兰会在11月底达到 90% 的完全接种率，届时他们将会放宽相关的措施。不过最近该国首都惠灵顿爆发过多次的示威游行，反对相关的封锁措施和疫苗的强制接种。 I've got the code and I know how to look after them. What do you want? People, freedom. The government, what they're doing is completely anti-freedom. 据新西兰媒体报道，一小部分的医生和教师试图阻止针对他们的疫苗接种的强制要求，但最终失败了。他们向该国的法院提起诉讼，声称疫苗接种任务违反了权利法案。但是法庭方面表示，他们是有权选择不接种疫苗，但是这种不接种是有实际成本的，那么就是要接受失去工作的局面。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新加坡。在今年的双十一之前呢，有这样一条新闻说，有超过100吨马来西亚产地的职工榴莲通过冷链运抵了中国，备战中国的双十一。 除了大家熟悉的猫山王、黑刺、红虾、葫芦等等各种品种的榴莲呢，纷纷到货上架电商平台。从2019年开始，中国的新鲜榴莲进口量就超过了车厘子，成为中国进口量最大的水果。量如此大，这个我们还真没有想到。2020呢，随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进口新鲜榴莲的总金额依然高达23亿美元，同比实现44%的快速增长。而今年1到9月，新鲜榴莲的进口总额达到了40亿美元，远超去年全年的进口总额。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将视线转向新加坡了。新加坡人热爱榴莲，不过新加坡榴莲呢，全部是来自马来西亚。眼下到了榴莲丰收的季节，12月份将是全年产量最高的一个月。专家预计呢，今年的榴莲可能会延至2、3月份仍可以采摘。而眼下正值疫情，一些商店的关门了，或者营业时间缩短了。为此，商家推出了榴莲的自动贩卖机。好，我们就一起随新加坡新传媒的记者来了解一下。 位于汤生大厦外摆放了一台智能贩售机，售卖的是冷冻榴莲果肉和麻薯。业者表示，为保障消费者安全，贩售机设有自动消毒液喷洒器，内部更安装紫外线灯，方便消毒。 销售业绩呢有逐渐增加的趋势，那在这七家呢，大半不到一个月左右吧，其实我们已经售卖了300盒左右。 坐落石龙岗的这家榴莲摊，尽管猫山王每公斤的售价大约26元到30元间，却每天被预定一空。摊主透露，这回的榴莲旺季预计比去年长多一倍。 10月的时候，他们有一帮花，他们就慢慢结，慢慢结。然后往年只是所谓的两帮花，只是可以容纳那两个月，现在可能可以去到农历新年，差不多4个月有。 摊主也表示，随着堂食禁令放宽，他计划在这个月内开放，让同住的最多5名食客在店内享用榴莲，带动年底业绩。 大巴窑的这家榴莲摊更踏上线上直播风潮，开放饕客为上等猫山王榴莲竞标。摊主预计到了12月中才会出现大丰收，到时食客能以更优惠价格购买猫山王榴莲。 有榴莲也出，不动榴莲也出，两方面就能拿到了，这边比较多一点哦。最便宜来讲，我也是差不多卖到20块、20出块。 远隔万里，我们似乎都已经闻到了榴莲的香味儿。接下来的第二个话题呢，是关于智能手表监测健康。如今智能手表存在感越来越高了，大有成为手机之外第二个随身设备的势头。像是手机一样，功能已经不再是只打电话、发发短信。那么购买一款智能手表呢，很多人还用它来监测自己的健康啊、运动功能啊、记录啊、提醒啊等等。那么这些智能随身佩戴设备反映出的数据是否能够真的反映出我们的健康，该如何看待它们呢？好，我们就再来听新加坡新传媒记者的报道。 带着智能手表跑步，不小心摔倒，手表内建的加速感应器和陀螺仪可以探测得到。除了让你联系紧急服务，也会响起警报声。新款手表还能更有效地探测佩戴者在做运动或骑脚踏车时不小心摔倒的动作。另外，苹果、三星、华为等的智能手表也能通过手表的内建电极测量佩戴者心脏的电信号，再同手机应用程序衔接就可记录心电图。而一旦监测到心率不整，甚至是心房颤动问题，手表就会立即发出通知。受访心脏科医生指出，尽管目前为病患看诊时并不会依赖智能手表数据，但在一些情况下还是有帮助。 I've had a patient who brought in the printout on the Apple Watch on the phone and showed me that, hey, look, this came up. What do I think? And in that specific instance, it was quite convincing to me that the patient had an irregular heart rhythm, in this case, atrial fibrillation or AF, which was sufficiently clear that I felt comfortable saying that looks like you do have AF. 心房颤动是最常见的心律不整疾病，严重的话可能引发脑中风，不过由于症状不明显，难以诊断。 苹果公司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显示，接获心率不整通知的参与者，近三分之一在研究结束后发现患有心房颤动疾病。睡眠质量也是身心健康重要的一环，智能手表如今能帮上忙，用户戴着睡着就能记录睡眠时间状态，资讯一目了然，让用户了解自己的睡眠状况。长期睡眠不足会增加人们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为帮助国人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保健促进局最近发起全国睡眠挑战，鼓励人们每天至少睡7个小时，至今超过76000人报名参加。当局也派发拥有睡眠测量功能的新款运动手环。 大家要记住，测量睡眠的时候非常重要，就是这个手环要戴得正确。所以正确的戴法呢，就是在这个腕骨离这个手指的宽度的这个位置才算是正确的，因为是通过个人人体这个移动还有这个心率的变化才能够测量这个睡眠时间的。 由保健促进局和苹果公司联合推出的 Lumi Health 应用程序也获得热烈回响，过去一年下载量突破20万。应用主要通过全方位的健康保健活动，鼓励国人保持身心活跃。当中同心理健康有关的功能，疫情下有特别多用户从中受益。 正像刚才节目里所说的，智能手表上跟健康相关的一些功能呢，包括了心率监测、血氧的饱和度检测等等生化功能。那么现在呢，还包括了摔倒、撞击等等意外检测。别看这些功能看起来是概念化的，在具体的使用中，也许关键时刻呢，还真能救人一命呢。比如最近呢，苹果的 Apple Watch 就推出了摔倒检测或者是撞车检测，将自动检测用户是不是会遇到一些意外、摔倒了，甚至遇到车祸了等等。如果一旦有类似的事故呢，将会马上自动报警或是通知紧急联络人。而这些功能是要求在更短的时间里做出判断，对算法的要求可能也会更高。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11 ноября исполняется 200 лет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Книги писателя входят в тройку самых продаваемых в мире, уступая только Кингу и Оруэллу. В честь юбилейной даты в Петербурге открылась новая экспозиция с работами автора. До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устроит конференцию, посвященную гению. Участники обсудят его видение мира. Литераторы и ученые до сих пор пытаются постичь замысел автора.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во-первых, это огромный, грандиозный творческий мир. Там очень много всего, и очень многие люди... 上周四，中国的11月11号是中国的电商购物节，而很多网友惊讶地发现，这一天竟然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诞辰日。陀思妥耶夫斯基200周年的纪念活动以及相关的访谈呢，在网上热传，有网友开心地说呢，这一天竟意外成为了文学的电商节。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这一段时间呢，在俄罗斯各地都举行了非常隆重的纪念活动。刚才大家听到的呢，就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举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表示，直到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是世界上作品阅读量和被翻译成其他语言数量最多的俄罗斯作家之一。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和《群魔》是他被传播最广的四部作品。在俄罗斯2021年全年呢，都被定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年，期间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不胜枚举，包括了文学的朗读、电视纪念节目、征文比赛、国际会议以及作品展等等。另外，在莫斯科11月11号，他的200周年诞辰这一天，经过了2年多的修复呢，位于莫斯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重新开放了。这座故居呢，位于曾经的玛利亚济贫医院的侧楼，他的父亲呢，便是这个医院的医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出生于此，在1837年，他搬往圣彼得堡之前，一直住在这个故居，整整住了16年。2019年，在故居修缮之前呢，这里还专门举办过中国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展。当时，来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徐振亚还在这里为网友们讲解陀思妥耶夫斯基 云游这位文学大家的故居。 大家好，我是华东师范大学退休老师徐正亚，今天跟大家一起谈谈俄罗斯的基础之家Fyodor Dostoevsky。 大家知道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它是异军突起，人才辈出，犹如层峦叠嶂的群山，落叶奔赴，连绵不绝。而其中巍然一天、一览众山的两座巅峰，就是列夫·托尔斯泰和菲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说托尔斯泰反映了俄罗斯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呢，他着力于开掘人性、人的心灵，就像他自己说的，他要解开、要窥探人的秘密，他一辈子的努力就集中在这一方面。他对人性的开掘、对人性的窥探，那是到了极其深刻的程度，在他的同时代作家当中无人能及。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徐正亚老师的视频看一看。为了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位于莫斯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图书馆也推出了视频项目《亲近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项目持续了一年的时间，只要你喜欢，都可以在镜头前去阅读你最喜欢的作家作品片段，谈论对于他的感受。那么在诞辰之日呢，拍摄的镜头已经剪辑成了影片，在纪念日上进行了首映。早在1971年，国际陀思妥耶夫研究学会就成立了。学会把研究作家生活和创作遗产的研究人员联合起来。学会每三年呢，在不同的国家举行一次座谈会。在今年的200周年诞辰之际，也会在德国、意大利、丹麦、美国、阿根廷、土耳其、日本举行相关的学术纪念活动。而在中国呢，这样的活动也是非常的多。多年来，各国读者和专家对于他的兴趣从未减少过，而且这样的兴趣呢，不光停留在俄罗斯。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性的现实性和普遍性到底是什么？对此，国立莫斯科大学教授、多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著作的作者伊戈尔·沃尔金说，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作品中向同时代的人提出的问题至今也没有能够解决，他的作品是朝着人类灵魂的秘密角落的向导。世界变了，但人却变得很少。他讲述的那些人在我们周围至今可以看到，他们经历了同样的情感和经历，同样的恶习和美德，面临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富有与贫穷，尊严和屈辱，高尚与卑鄙，善与恶。邪恶永远不会消失，但人的内心会永远抵御邪恶。人的内心有黑暗，也有光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这种光明的力量，他的作品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和他人。在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翻译呢，早在上世纪的20年代便已经开始有了。40年代，他的作品已经基本全部译来中国。此后的100年间，中国读者对于他的作品一直在不断的阅读。对此，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翻译家、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说呢，最近这十年，中国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高达97种，这意味着平均每年出版作品大约是10种。这一惊人的数量在所有外国作家中恐怕都是排名很靠前的，他也很可能是本世纪中国阅读量最大的俄国作家。他分析认为，有1000个读者就会有1000个哈姆雷特，同样也会有1000个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受。虽然人们不可能知道每个人的想法，但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俄罗斯文学在中国传播历史很长，无论是作家、学者还是普通百姓，人们依然保持着对俄罗斯文学的阅读传统。第二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是最具有俄罗斯性的一位作家，阅读他的作品更加有助于了解俄罗斯。第三，当人类进入到一个比较成熟的时间段，读者开始习惯于接受具有现代色彩的作家。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经典作家，但是他的作品仍具有深刻的现代性，他的作品更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

It's 9 a.m. Beijing time.